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章回忆第四集。 哈利沉思了几分钟，把副文从预言家日报上撕下来，仔细折叠，夹在了实用防御魔法及其对黑魔法的克制第一册里。他把剩下来的报纸扔在垃圾堆上，转身望着房间。房间里整洁多了，唯一放的不是地方的是当天的预言家日报，仍然摊在床上，上面压着那块破碎的镜片。哈利走过去，把碎镜片从当天的预言家日报上抖落，然后展开了报纸。早晨他从猫头鹰邮差那里接过卷成筒状的报纸时，匆匆扫了一眼标题，发现没有伏地魔的消息，就把它扔到了一边。哈利相信是魔法部给预言家日报施加了压力，要求封锁关于伏地魔的消息。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漏掉了什么。在报纸头版的下半页，有一幅邓布利多神色匆匆大步行走的照片。上面略小一点的标题是邓布利多终于真相大白，一部令人震惊的传记下周问世，主角是那位有缺陷的天才，许多人认为他是他所属的时代最伟大的巫师。丽塔斯基特剥去那个深受大家喜爱的须发银白神色安详的智者形象的外衣，揭露了邓布利多动荡的童年和混乱的青春时代，他终生的仇敌以及他带入坟墓的那些罪恶的秘密。为什么这个有望成为魔法部部长的人仅满足于当一名校长？那个名为凤凰社的秘密组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邓布利多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些以及更多问题的答案都在丽塔斯基特最新出版的爆炸性传记《阿布斯·邓布利多的生平与谎言》中做了探究。贝蒂·布雷斯维特对传记作者做了独家采访，见本报第13版。哈利扯开报纸，找到第13版，文章上面有幅照片，又是一张熟悉的脸，一个女人戴着一副镶着珠宝的眼镜，一头金发弄成精致的大卷儿，牙齿露着，绽开一个显然自以为很迷人的笑容，手指张开朝哈利摆动。哈利尽量不去看这令人恶心的照片，继续往下读。 丽塔斯基特的文笔以犀利著称，但他本人却热情随和得多。在他那温暖舒适的家中，他在门厅里迎接了我，把我直接领进厨房，享用一杯茶，一片重奶油蛋糕，当然了，还有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八卦秘闻。不用说，邓布利多是一个传记作家梦寐以求的人物。斯基特说，这么漫长而丰富的一生，我的书是第一本，我相信后面会有许多许多。斯基特无疑是个快手，这本长达900页的传记仅在邓布利多6月份神秘死亡的4个星期后就完成了。我问他是怎么做到如此神速的。哦，如果你像我一样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抢时间就成了第二天性。我知道巫世界如饥似渴地想要一本完整的传记，我希望第一个满足这种需要。我提到最近广为流传的埃菲亚斯多吉的评论，他是威森加摩的特别顾问，也是阿布斯邓布利多长期的朋友。他说， 斯基特书里所包含的事实还不如一张巧克力娃画片。 斯基特仰天大笑， 可爱的老滑头，我记得我几年前为了人鱼权益的问题采访过他，老天保佑他吧，整个一个老糊涂。他好像以为我们坐在温德米尔湖的湖底，不停地叫我提防鲑鱼。可是许多人都在附和埃菲亚斯多吉指责传记错误百出的话，难道斯基特真的觉得短短四个星期就足以充分描绘邓布利多漫长而极不平凡的一生吗？ 哦，亲爱的，斯基特笑容满面地说，一边亲切地拍拍我的手， 你和我一样清楚， 有了一袋沉甸甸的金加龙，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还有一支漂亮而锋利的速记羽毛笔，就能套出多少情报来呀。而且人们都排着队要说邓布利多的闲话呢。你知道，并不是人人都认为他有那么出色，他得罪了太多的重要人物。不过老滑头多吉可以从他高高在上的鹰头马身友谊兽上下来了，因为我找到了大多数记者愿意用魔杖交换的消息来源。此人以前从未当众发表过讲话，却在邓布利多极其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与他关系密切。 斯基特这本传记的新书广告明确提出，对于那些相信邓布利多一生白璧无瑕的人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强烈的震惊。那么他发现的最令人惊诧的秘密是什么呢？ 行了，别说了，贝蒂，在大家买到书前，我是不会把最精彩的内容透露出来的。 斯基特大笑着说， 不过我可以保证，凡是仍然认为邓布利多像他的胡须一样清白的人，都会猛然从梦中惊醒。比如那些听说他对神秘人义愤填膺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本人年轻时就曾涉足黑魔法。他晚年呼吁宽容，年轻时却心胸狭隘。是的，阿布斯·邓布利多有一个极其不可告人的过去，更不用说他那个非常可疑的家庭。对此他想尽办法百般遮掩。 我问斯基特是不是指邓布利多的弟弟阿布福斯。15年前他因滥用魔法被威森加魔定罪，成为当时的一个小小的丑闻。 哦，阿布福斯只是粪堆的一角， 斯基特笑着说。 不是不是，我谈论的事情比一个喜欢捉弄山羊的弟弟严重得多，甚至比那个残害麻瓜的父亲还要严重。他们都受到过威森加魔的指控，所以邓布利多不可能把这两件事遮掩住。不，激起我好奇心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我稍加挖掘，发现了一连串肮脏的往事。不过我说过了，欲知详情，你需要阅读第9章到第12章。我现在所能说的是，怪不得邓布利多从来闭口不谈他的鼻子是怎么断的。 尽管有这些家丑，难道斯基特能够否认邓布利多做出重大魔法发现的出色才华吗？ 他脑子不笨， 斯基特承认。 不过现在许多人提出质疑，他的那些所谓成就是否真的都归功于他。我在第16章中透露，伊凡·迪隆斯比声称，当时邓布利多把他的论文借走时，他已经发现了火龙血的8种用途。 可是邓布利多某些成就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我冒昧提出。他战胜格林德沃的那场著名的较量呢？ 哦，我真高兴你提到了格林德沃。 斯基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那些轻信邓布利多取得辉煌胜利的人们恐怕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炸弹，说不定是个粪弹呢。非常肮脏的交易。我只想说，千万别相信真有那场传奇般的惊人决斗。人们读了我的书，便不得不认定格林德沃只是从魔杖尖上变出一块白手帕就偃旗息鼓了。 关于这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斯基特不肯透露更多的内容，于是我们转向那个无疑最能吸引读者的二人关系。 哦，没错， 斯基特连连点头说， 我用整整一章详细描写了波特和邓布利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不健康的，甚至是邪恶的。读者也需要购买我的书才能知道全部故事，但是毫无疑问，邓布利多从一开始就对波特有一种不正常的兴趣。究竟是不是真的为了那个男孩考虑？等着瞧吧。 波特的青春期极为混乱动荡，这无疑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我问斯基特是否还跟哈利波特有联系，他去年对哈利波特的采访尽人皆知，一篇突破性的文章独家披露了波特宣称他确信神秘人已经回来。 哦，是的，我们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斯基特说， 可怜的波特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我和他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三强争霸赛期间相识的。我可以说是世上仅有的几个堪称真正了解哈利波特的人之一吧。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围绕邓布利多最后时刻的许多传言。斯基特相信邓布利多死的时候波特在场吗？ 哦，我不想说的太多，书里都写着呢。可是霍格沃茨城堡里的目击者看到，在邓布利多或失足跌落，或自己跳楼，或被人推下去的片刻之后，波特匆匆从现场逃离。波特后来作证说，西弗勒斯·斯内普是凶手。众所周知，他对此人一直怀恨在心。一切都像表面上那样吗？且让巫师界自己做出判断吧。在读完我的书后。 他说完这句吊人胃口的话，我就告辞了。毫无疑问，斯基特的书立刻就会畅销，而邓布利多的大批崇拜者大概会怕得发抖，不知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会有什么事将被披露出来。 哈利看完文章，眼睛仍然呆呆地望着报纸，心头的厌恶和愤怒直往上翻。他把报纸揉成一团，使劲儿往墙上砸去。报纸落在满得溢出来的垃圾桶周围的废物堆里，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拉开空抽屉，拿起几本书看看，又把它们放回原处，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丽塔文章里的片言之语在他脑海里回响， 用整整一章详细描述了哈利和邓布利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不健康的，甚至是邪恶的。他本人年轻时就曾涉足黑魔法。我找到了大多数记者愿意用魔杖交换的消息来源。 谎言！ 哈利吼道。窗外，他看见停下来发动割草机的隔壁邻居，不安地抬头张望。哈利一屁股坐在床上，破碎的镜片从他身边弹开，他拿起镜片捏在手指间翻看，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邓布利多，想到了丽塔斯基特诽谤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一道明亮的蓝光一闪，哈利怔住了，受伤的手指又划过不齐的镜片边缘。错觉，肯定是错觉。他扭头看看，墙纸是佩妮姨妈挑选的令人恶心的桃色，并没有蓝色的东西让镜片反射蓝光。他又朝碎镜片里望去，只看见自己的一双亮晶晶的绿眼睛。准是错觉，没有别的解释。因为他一直想着已故的校长，才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要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阿布斯·邓布利多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再也不会犀利地盯着他了。